喂，Hello，喂，桑尼啊，翻嚟啊，烈女广场啊，咁今日咧，除咗我之外咧，都仲有揾到两个嘉宾嘅，咁一个咧就系、是、都诶、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如果有听中女有嘢讲嘅话，咁就系阿祖娜啦， Hello，Hello，Hello， 系啦，咁另外仲有个新朋友啊，wing wing 嘅。 Hello，你好。 咁其实咧，早两集咧出咗街都 send 诶、即系偷 send 诶、收到啲 feedback 咁样啦，咁就即系讲话我哋即系烈女广场嘅节目，其实都某程度上几偏激嘅，有啲嘉宾。咁但系sorry 啊，我哋就系咁样样噶啦，我理得你死啊，中意就唔好听啦吓。咁我哋今日咧讲咩咧？其实就主要想讲下最近咧有个几有 noise 嘅节目咧，叫《搵个好男人》啊。大家有睇开 CCTVB 咧？咁其实都有即系睇过下咁样样噶啦。咁其实。即系我自己睇完呢个节目呢，我就觉得系做乜鬼嘢啊咁样样咯。即系一班所谓嘅成功人士走上去又做小丑啊、大龙凤啊、唱下歌啊、跳下舞啊、除下衫啊咁咧，跟住然之后就好似好劲咁样样咧。即系我睇到，屌眼冤啊！ 我又觉得有啲几过瘾嘅。我讲翻个 structure 啦，就佢嗰个镜头好得意嘅，镜头咧。右手边最问嗰张凳咧，系永远都冇人同佢表白噶，好邪噶、哦， 真系。 系啊，反而咧左手边头嗰佢四个女仔噶嘛，即系四个所谓女神啦、啊。咁、杜丽咪左边头嗰三张咧就一定多数有人表白噶，但系最右手边嗰张咧就系、是、懒板凳嚟噶。我睇咗阿小宝同埋阿边个阿虾头啦，其实我都几中意虾头啊。佢落嗰两个位都系唔得噶，好过瘾噶，好邪噶。 啊！但系所谓你啱啱讲话嗰四位女神啦，好老实，即系系咪真系女神呢？系有女神唔系有女神？其实我觉得呢个 terms 已经滥用咗，即系我觉得有几个女明星我望一望，哇！呢啲都叫做女神，唔好玩啦、啊。 咁又唔可以咁讲嘅，咁佢内涵咧娶妻只是求淑女啫。我反而咧，我有一集咧我就几感动嘅，睇到就嗰、那个咩啊？李咩芬啊？ 李曼芬 系啊，嗰集我系好中意佢嘅。其实咧，我对佢就唔系好熟悉，佢不嬲就见到佢系主持啊嘛。但佢嗰日咧就系、是、发觉，哇！原来好多人咧都唔中意嗰个白痴靓妹啊！白痴靓妹我费讲边个啦？白痴靓妹咧就个个都 即系最后坐烂板凳嗰、那个， 系啊，个口好大嗰、那个， okay. 即系咬你一啖咧连十针嗰、那个。咁嗰、那个白痴靓妹咧就成日觉得自己我后生好靓啊，好弹好滑啊，咁啊觉得自己一定有人沟。点知临尾咧，反而个个都有人表白系佢冇。 哦，嗰、那个系选美冠军嚟噶嘛？ 唔系冠军，第二名定第三名嚟噶。 第二名 冠军唔系佢， 因为我知道佢后 冠军系啊，鼻哥窿好大嗰、那个，哦、即系话脚趾公撩鼻哥啱啱做完嗰辑嗰个咧，唔系根本佢已经有啲男人嚟到已经哇，好想话俾人听啊，我想要男人啊，伸晒你嗰、那个，咁但系我就唔系好，即系我觉得我最感动就反而系嗰集咯，因为佢问咗问题就系话、那个男仔就问佢，即系人生有起伏嘅，即系有旺同埋有衰嘅时候，点点点咁。咁、那個李曼芬答得好好，咁後尾咧嗰個電單車男，嗰、那個男仔幾靚仔，我幾中意，我都幾中意嘅。其實我係師奶，所以 我覺得佢係 嗰個揸電單車嗰個男仔係好健康。咁多個之中，我話成輯咧，即係咁成個整一個節目，整個 program 係最好係嘅。嗰、那個男仔就揀咗李曼芬。 因为我自己唔系睇咗好多集嘅啫，系因为都确实睇到有少少眼冤啦。咁但系嗰、那个你讲话嗰个电单车男，我知道你讲边个， 佢食嘢好健康啊，又咩咁样？ 系咪都斯斯文文噶嘛？ 斯斯文文眼大大。 系啊系啊系啊，我知道你讲边个。咁、我反而系我嗰个都系印象几好噶，同埋我觉得佢系咁多个里面最正常嘅一个嚟。 其实我觉得咧，佢里面有啲男仔即系睇落都几正常，或者甚至有啲系 charm 添，但系点解要即系透过呢啲节目去？揾對象，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係做戲咯， 我覺得 唔係咁真實咯呢、這個， 嗯， 因為點講咧？佢講到自己好似尋日有一個人咧，就著得好 casual， 我記得佢係話自己係好內向啊，乜嘢乜嘢啊，咁我講真，即係上到去都估到自己唔得噶啦，即係有好多都係唔掂咯。有一個我諗最多人討論啦，即係最多刺激我哋啲烈女啊、唔烈嗰啲都會出聲，就係有條友係戴眼鏡嘅，嗰條死仔包就有女朋友都走上去。我記得係阿小寶嗰幾集嘅，跟住俾阿小寶趌啦。我睇完之後，我反而中意阿小寶喎。 邊個係小寶啊？ 好肥嗰個啊！小宝啊， 佢咪细 细细粒啊，细细粒啊，我反而我中意细细粒， 抵俾人夹啦。 哇，你有佢话喂，咁你有女朋友，你走上嚟就识佢哋，咁你好过分喎、啊，你当我咩啊？ 佢系两边都唔俾面咯，咁样。 系，但我觉得咧，喂，咁你做戏嗰啲，即系譬如话阿小宝啊咩佢嗰啲，佢上咗去，即系预咗系呢个节目系有好有娱乐性，所以即系如果娱乐性咧系够嘅，因为学你话真系有啲人除衫啊，俾啲肌肉嚟睇下，哎呀跳下舞啦，整下花啦。 啦、魔術溝下酒啦，咁溝下雞尾酒都有。但係、我覺得娛即係點樣啊？佢預咗係一個娛樂性嘅節目，但我覺得係人性嗰關，我覺得好核突咯。喂，咁你呢個男仔？有啲人認識呢個男仔，知道佢女朋友係邊個？喂，咁你個女朋友出嚟好難見人啫。喂，我條仔走出去溝人哋喎、 情何以堪啊！大佬仲要做上做小丑喎、 係喎，但係佢咁樣個名臭曬啦，佢自己佢冇擔心過呢樣嘢嘅咩？ 其實我覺得咧，應該咧影翻整翻個特輯，跟進翻呢咁多集，佢哋有冇發展啊？同埋咧嗰個俾人啄話你條女你有條女啊，你仲走上嚟識我哋，即係嗰條麻甩佬咧。睇下佢之後係咪真係同佢女仔分手，即係同我哋觀眾交代一下，整個突出都好啦。 哇！ 係，我覺得咁樣先似你係真真正正有一個 case 咁，同埋我都印象深刻就係話有啲根本其實始女人始終都係女人咯，即係唔係因為佢係選個美或者做嗰啲乜嘢行業裏面好成功，那個女人就會即係多隻牙多把刀喺身啊咁樣。其實乜嘢係一個女人，即係女人鍾意咩呢？安全感。喺個男人身上學到啲嘢，唔會話真係個男仔幼稚到不堪要佢嘅照顧佢、成熟啲，即係落落去都係呢啲，咁阿冷出嚟都係呢啲，咁又唔好要佢收入少過我啊，我要養埋佢啊，食拖鞋飯啊，即係嗰類嘢。但係我覺得嗰啲女人咧，好似某個講者咧，佢以前做人事部㗎，佢做 HR 㗎，未選美之前。佢見個男人好似煙人咁，好似人哋見工咁樣， 即係坐得好市正咁樣，好嚴肅咁樣。係 啊，點我覺得如果個男人樣樣嘢 well organized， 同你諗曬好到無倫，屌都唔會揀你啦。 但佢咁樣好唔人性化， 同埋好悶咯、你明唔明啊？一個男人好嚴肅嘅，樣嘢啊，你一瞓醒㗎，我整好曬早餐咩咩，屌咁我喺度做咩？ 但係其實如果男仔同女仔都係咁點相處嘅，即係你唔會有嗰種感覺㗎嘛。 其實我覺得有啲嘢咧就婚姻嘢咧就一個粒一個突嘅，所以阿麥玲玲講得啱，你一個中意去街，就一個中意喺屋企。你譬如一個孤寒嘅，一個就闊佬少少。喂，你如果你兩個孤寒，屌你做咩啊？做咩？你有錢買呢隻表㗎？即係係啦，大家算。有啲要 carefree 啲，有啲嚴肅啲。一個兩個中意去街，有邊個喺屋企啊？係 啊係。 兩個中意喺屋企嘅，咪眼望望咪喺度嘈咯。 兩個男女太 即 係凹凸嘅，好難有火花嘅。 反而咧，我自己睇咗幾集啦，呢個節目，我覺得最悲哀嘅係咩咧？啊，其實而家香港啲男人係咪真係差到咁樣樣咧？即係我見到。嗰啲男士好眉好貌，高高大大靚靚仔仔，更多啊，即係聲稱事業有成添啦。咁上去，喂，其實好老實嗰句，你真係覺得上到去嗰班女明星會中意你咧？我唔係一足高打一船人啦。咁但係其實你講緊啲女明星，即係佢而家生活緊嗰個圈子係即係五光十色啦，喺娛樂圈接觸到嘅人啊，接觸到嘅嘢，全部都係、即係你話佢去識有錢佬、識成功人士，或者係即係一啲好有上流社會嘅人士啦咁講，其實係好容易嘅啫。佢真係要揀，其實佢係咪真係需要去揀你呢？ 其實咧，娛樂圈嗰啲女仔咧，其實都好慘，我話俾你聽，即係叫中高不成，低不就。你如果真係名門望族，就會話你戲子就唔中意佢哋入門。咁、你見到有幾多嗰啲名門望族娶咗嗰啲明星啊、公仔箱裏邊嘅從業員會有好結果噶？佢過得個男仔個關，過唔得佢老母，過唔得佢老母個關，過唔得祖宗十八代嗰啲關口，又係都係分開嘅。咁啊變咗好啦，低啲嗰啲窮啲嘅，佢又唔想去嫁，所以其實佢哋都好慘噶。 但係其實佢哋做出嚟嗰個樣子都好囂屎下喎，即係有啲佢哋講嗰啲説話咧，有幾個女仔嗰啲説話，哇！心諗你講嘢咁撚刻薄嘅， 邊個舉例？ 有一個model 啦，即係之前自己認咗自己隆胸嗰個啦。 哦，我知， 係啊， 剪頭髮嗰個。 係啦，係啦，係啦。哇，佢講嗰啲嘢 反而佢個妹好喎，我中意佢妹。 佢個妹都 nice 啲。 佢妹好好多。 係啊，因為其實佢佢同佢個妹咧，咁係佢爹哋聲稱係 拿督嘛。 係啊，係拿督嚟嘅。咁應該其實佢屋企做生意，個生活由細到大個生活水平都好高。咁、但係反而佢個妹就個人。比較謙遜少少。 唔係佢阿妹 nice， 我中意阿妹。佢阿妹做嗰集都好好啊，做得。 哇！但係嗰個家姐啦，佢唔開名啦，真係秒嘴秒舌嘅喎。有時見到咧啲男仔講嘢咧，跟住或者有啲男仔喺度唱歌啊跳舞嘅時候咧，佢嗰個樣咧啲嘴臉咧好不屑咁樣咯，心諗都唔使做到出面嘅。 其實我覺得呢、這個節目咧係想去嗰班男仔咧唔算差㗎啦。 係啊。 有好多比佢哋更加差㗎。其實佢哋呢 ,in 過曬呢 ,in 過曬篩選曬呢，譬如有100個人入咗鬆，跟住慢慢嗰啲幕後嗰啲人同佢傾偈啊，整到曬覺得同佢執過曬啊，上曬粉啊，同佢整過曬啲頭髮啊，整好曬。 啲唔同類型。係 啦，已經係啦，已經執過曬 ,train 過曬，跟住先至俾佢哋上去。 咁你有啲好唔得嗰啲人 已經 out 咗㗎啦。同埋其實喺呢個現實生活裏面有好多男仔比嗰班上電視嗰班更加差㗎現實生活。 咁的確係，所以我就更加唔明囉，呢班人行出街都算係都幾 sharp 啦，係咪係囉，即係你點解要走去即係走去受呢啲咁樣嘅閒氣呢，我真係拗爆頭都諗唔明咁，仲要即係俾佢哋嗰班所謂嘅女神指指點點啊，邀引下，即係 其實係咪真係因為現實生活中佢哋揾唔到，所以透過呢 個節目，其實我覺得佢做， 我覺得係假嘅， 假，我覺得做戲囉。即係其實都係一場大龍鳳啊！ 係啊，即係講真嗰句，我係女人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我係其中一個男人，即係我有我嗰啲短片嗰度宣傳到我有咁成功啊，或者我有咁咁叻啊，咁 top 啊，我有咁温柔體貼啊，咁錫女朋友。喂，其實講真嗰句，我一早有個好好嘅女朋友，分分鐘結埋婚添啦。我需要上嚟受呢啲咁嘅閒氣？ 你廿零三十歲嗰啲，其實通常如果你有翻即係你性格唔錯啊，或者你事業上都 OK 嘅話，其實好多都結咗婚有人 mark 住噶啦。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嗱，一係就佢哋一定有自己嘅問題，只不過係可能個節目裏邊咧，即係掘得唔夠深 ，find out 唔到究竟佢哋有啲咩問題。咁 但 係掘 得咁深就好傷噶咯喎，又、 啊、 要出埋街。 係啊，咁、啊、但我如果係嘅話，唔係嘅話咧，即係我覺得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講緊佢哋做戲咯，假嘅。我覺得係假 嘅 咯。 但如果假嘅，真係會揾個人自己會開埋我有女朋友嘅，跟住上嚟。 就因為佢話佢有女朋友咯，所以佢先要揀某一樣去代表某一種某一撮嘅人咯。 有耐心 係 啊， 佢有唔同噶嘛。 即係你正如譬如之前年幾之前有套叫做《剩女》啊，佢、 啊、 後屘做完之後爆出嚟，其實都係佢哋係有 script 噶嘛，即係佢哋有曬劇本，佢哋係特登係揾咗嗰幾個男仔編排曬，揾嗰啲男仔全部都係唔同外形，即係唔同特質嘅，即係佢哋代表咗可能而家香港時下唔同類型。譬如可能話有個大大隻但係唔靚仔嘅，即係其貌不揚嘅，但係佢又話自己啊，雖然我唔靚仔或者我外形好似俾人個感覺。好似好得人驚咁，但我好温柔體貼，咁 佢會揾到一部分有共鳴嘅人。 係啦，咁但好似有一個話聲稱自己英國翻嚟，又話自己係即係講到自己白馬王子咁樣樣，咁但係其實佢係即係個佢俾人佢表達個 presentation 就話俾人聽，我好proud of 我自己喺英國翻嚟啊，我係好驕傲噶，好睇唔起人噶，我係嗰啲懶係即係好似自己好似好型好勁啊咁樣樣。其實我覺得佢呢、這個節目都係即係啱啱講剩女愛作戰啦，佢都係揾唔同嘅類型嘅男人，再揾翻唔同類型嘅女性去 match 翻佢，因為你咁樣先會有 noise 嘛。如果我揾一班全部都係好市正成功男士，完全係好到你都冇位入佢。你根本上不會有 noise， 同埋基本上嗰一部分嘅人都未必好中意睇呢啲節目，因為佢哋嘅人生已經好成功啦嘛。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淡笑嘅啫。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揾一集真係好差嘅，即係所謂好差，可能係話你可能生活水平唔係咁高啦，或者佢工作可能做啲比較可能勞力少少嘅工作啊，或者係佢即係唔好靚仔啊，或者身材或者各樣都唔係話真係好吸引到人。你全部都係揾呢一集人上去咧，你又係得淡笑。 又唔想睇。 係啊，即係佢又會變咗你不斷去批評咯，批評你，哎呀這個又樣衰啊，那個又矮，這個又窿啊，這個又窮啊，哎呀，沒出息啊，點點點，餓死老婆溫臭屋，你這些都是沒人看的。還有其實如果他這樣做就更嚴重，因為其實講緊香港呢，你沒有錢的人一定是多過有錢的人。如果他只是找了一群有錢的人在這裡的時候呢，那些人就會覺得一來，但當然他會很有共鳴啦，同時他就會覺得屌你話佢你即係話我嘅啫，我都冇錢嘅喎，我都矮嘅喎，我都係冇事業 偏頗咯。 係啦，所以佢就會變咗係揾好多唔同類型嘅人去猜翻埋佢，即係望上去好似懶係好公正咁樣咯。 但我覺得睇呢幾呢、這個大呢、這個咁嘅節目咧，我覺得都應該教育到啲男仔。 係， 譬如咧有一個咧，我真係好頂佢唔順，你成日伸條脷出嚟。我都唔知佢成日伸條脷做乜，即係我覺得即係女仔同埋有啲人咧就講嘢咧，啲男仔講嘢好多小動作啊，好多表情啊，其實呢啲唔係淨係教嗰啲男仔，教嗰啲女仔咧，譬如有啲女仔，我有時見工咧，見到一啲男仔又好女仔，哇好多小動作嘅，或者有啲同事好多小動作，即係我係唔中意呢啲人嘅咯，同埋佢哋 点讲啊？即系睇呢个节目都学到好多嘢嘅。即系有时有啲嘢，有啲女仔咧就觉得自己系女神，嗯、即系阿大好 B B 啦。即系佢觉得自己系女神，哎呀，我系十零岁啊，卜卜脆啊，咩咩。但系我睇佢问嘅问题啊，佢啲举动啊咩，我其实觉得哇，好一个白痴人坐咗喺度。即系佢会影得自己更加白痴，同埋咧临尾咧系咁多个人都冇人同佢表白。反而咧，嗰個最靚仔，佢原本佢中意嘅電單車男嘅、嗯，但係電單車男咧就走去同平時唔起眼嗰個李萬芬去表達，而搞到個場面係好感動，嗯、我係最深刻印象最好睇係嗰集。反而咧就即係有啲人性嗰啲係喺嗰集表露到出嚟、嗯。反而阿大好 B B 咧就坐冷板凳就好愕然，佢覺得自己志在必得，一定有人同我示愛嘅，點解係冇啊？心涼到我啊！我一浪緊三路拍手掌。 嗰集咪 Toby 嗰集啊？ 係啊！ 其實我都好 surprise 噶，嗰、那個是似正正男，我諗緊點解佢臨尾會同嗰個人表白？其實佢 因為佢問嗰條，因為佢問嗰條問題啊嘛，佢話人生有高低起伏啊嘛，你點樣去睇呢、這個即係嗰、那個即係有低潮有高潮，即係譬如生意唔好啊咩嗰陣，因為個男人咧就成日周圍走嘅，即係上去大陸啊，上喺香港佢好似做 marketing 嘅，係某一個品牌裏面做 marketing 嘅，咁咧佢就又上大陸又即係周圍去嘅，咁啊嗰個我如果我冇記錯，因為我好記得嗰一集，因為我好定神去睇，因為我一路都係 buy， 因為個結果係俾我估中啊嘛。 我其實都估過啊呢樣嘢， 我估中我係嗰個男仔一定唔會揀咩，跟住我老公就咩啊，梗係揾阿 B B 啦，大好 B B， 我挑貪佢口大咩白痴冇腦，我係一個男人有翻上一成就，有翻上一社會，跟住一定唔會揀呢個做老婆啊，呢、這個行開啦學生妹咁，跟住我話一定會揀阿李萬芬，佢點解？我話你睇人哋問咗嗰條問題，佢應該話個心係諗住揾一個人係同佢揾一個老婆，揾個女人係可以同佢共患難啊， 同甘共苦。 係啦，嘅男人係有一個感覺係呢樣嘅。 不，其實所以李萬芬我都好 surprise 啊！ 我都睇到都好感動啊！ 跟住佢喊曬， 我都喊啊！我睇到 好激動我咁。 佢我嚟蹬腳，佢就係我唔係咩女神啊！咁多冠軍，咁多選美得獎嘅，咁係啊，其實。呢一集咧係俾咗一個好正面嘅信息我哋，即係我哋梗係唔好成日講三色球啲衰，即係嗰啲嘢。其實呢一集咧俾咗一個好正面信息。作為中女，我就覺得話，女人咧，你靚你格衰冇用噶，你靚你白痴又冇用噶，即係你要適當時候你係有出到你個女人智慧，出一適當嘅時候你係出到女人嗰隻愚蠢。即系人冇可能24小时都咁 smart 噶嘛，即系你要适当时候，你要睇天气报告，你就要啱啱追正揿着嗰个男人个掣就系，哦，原来佢真系呢、這个女人可以同我同甘共苦，我系中意佢内涵。咁啊，李萬芬唔系肉酸噶，李萬芬个样有福噶，下巴兜兜，晚年无忧噶，你睇真啲。嗰、那个咪大口 B B， 哇，佢个口咁大，女儿口大食穷狼，我一啖咬你一啖。哇！咔咔咔喺度笑，最好賣牙嗰廣告，又白痴喎、啊，講嘢又白痴又冇腦。喂，佢讀完書 咯，啲嘢就 係咩？讀完書之後就入咗喺嗰度，一份工都未做過，社會經驗乜都冇，成日覺得自己可又彈又滑。咁你不如賣佢咪就一路做嗰啲咯。即係我覺得，我又唔覺得佢有啲乜嘢咁值得係嗰啲。我覺得揀佢嗰啲都好白痴咯。咁所以嗰集冇人白痴咯。佢自己一個人坐，阿媽就同樣 O 曬嘴。喂，你有翻咁上下經歷？有翻就喺娛樂圈浸淫，我唔知佢浸定淫啦嚇。咁一段日子都起碼兩年啦，即係兩三年啦。佢選完美之後，喂，你啲嘢唔好表露出嚟，好似惡言到 O 曬。點解？因為佢成日以為自己係女神啊嘛，佢係某一個網站嘅女神啫。 唔係，同埋最緊要就係咧，三個佢包括佢都係港姐啊嘛。咁啊，李萬芬一直一路強調，其實又第一次。插坐低佢就話：其實我蹬腳嘅啫，我從來都冇。 其實你問翻問啲問題係好有吉屎嘅，即係可能因為做主持咧， 可能係即係係。其實佢有內涵啊， 佢有內涵，即係我話咁多個最有智慧係佢，所以我都投佢一票。 嗱，其實好老實啦，李萬芬咧，即係佢唔係，即係你話佢係咪女神撇開唔講啦，即係我自己覺得佢的而且確佢個外形唔係話一般而家現時嘅人嘅審美觀裏面好 typical 嘅靚女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好老實，我又都唔覺得嗰個 BB 有幾靚，即係一嚟你唔好講佢即係嘴大啦，我覺得佢好似笨妹。 同埋咧，我講俾你聽啊，靚咧有好多種唔同標準嘅，有啲我哋嗰個年代有，你都聽過你阿媽講噶。即係其實我都做得你阿媽啦，咁咧就有一種咧叫撒眼嬌， 係聽 過；有一種咧就叫襟 襟睇，係 咁咧。有啲人成日話啊，點解啲港姐咧選嗰陣唔靚？點解之後咧就越睇越靚？咁人會大噶嘛，女人未會出 佢整過咋係嘛？選嘅 有一個咧，阿郭海明嗰時係嘅，我睇咧當初佢選嘅時候，我就同我爸話： 佘詩曼初初選都唔靚， 係啊，佘詩曼的 個人會長大噶嘛， 之後 越嚟越靚，呢啲咪叫襟睇，同埋咧。 我唔知而家呢一代嘅港姐啊，二千年之後啲港姐我就冇睇㗎啦。但係二千年之前嘅港姐呢、哦、就全部譬如李美鳳啊嗰啲我都係嘩你人哋出咗個周 末。李美鳳好 李美鳳六四年㗎你五十歲啊仲靚過你哋而家嗰啲。 你冇話啦鐘楚紅啊嗰次見到佢真係覺得嘩呢啲氣質呢其實係而家香港女仔係揾唔到真係氣質呢 啲。係啊你知唔知即係有一啲叫實眼嬌，有啲係襟睇，即係長年累月佢係經過時間洗礼係越嚟越有唔同嘅味道。但係而家嗰啲人咧就可能而家咧，因為啲人慣咗啊，中意去快餐店食快餐，樣嘢要快快短視三尺，佢唔會諗我娶咗個老婆翻去，好似有啲人啦，我都encounter 到有啲人咧同啲老婆反曬面啊啲。後生嗰陣冇話個男人慾望強，荷爾蒙分泌比較旺盛。佢要一個人係同佢生 BB 啊，愛嚟搏嘢嘅，鍾意大件嘅，鍾意波大嘅，冇腦算啦，識咗得個女人瞓喺都差唔多啦。咁啊好啦，到第日到個仔大咗，即係生兒六女之後，啊原來哇呢、這個女人萬字都唔識嘅，又唔幫我教到仔女，又呢又老呢老老，咁啊出現問題， 又幫唔到頭家。 所以我覺得咧，男人揾老婆咧就要揾一個真係幫到自己嘅、即係當然唔係個男人奪到啊，乜嘢都要女人幫白痴，而係有啲嘢咧係可以共患難，可以共富貴嘅， 係或者啦。但係問題唔係個個男人都識睇呢樣嘢，尤其是而家呢個年代啲八十後嗰啲咧， 嗰啲咪食快餐 係咯，哇！最緊要靚咯，好似你話靚咯，波大咯，搏得咯，三樣嘢。 誒、哎，樣靚身材好，Collie 高，仲人工高過佢， 即係好似埋佢嗰只係嘛？ 係好似我以前老闆咁，樣靚身材好，Collie 高，人工平，只要都唔使喺你度打工啦，嘥氣啦。 但係其實我自己咁諗啦，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八十後佢哋而家拍拖唔諗住揾？唔諗住 未諗住 結婚，係啦，即係佢覺得，你樣靚冇腦，你有波有攞波得想得，即係我覺得咪算咯，即係佢又唔諗住同你做人世，即係到我玩到三廿零歲啦，開始事業有成，我要揾個老婆去，即係幫我去顧起頭家，持家有道，或者可能事業上即係幫到我嘅時候，我就咪揾呢啲噶啦。 但係佢哋諗下喎，佢哋如果咁樣做法咧，其實而家啲男人心態，即係嗰啲後生嗰啲啊，佢個諗法咧，後生嗰陣玩。咁但係調返轉呢喺經濟角度嚟講喺佢自己個人修養嗰個學術性啊、即係譬如佢自己唔會話走去進修啊乜嘢嘥曬時間去溝女啊蒲夜店啊去虛耗自己個元神呢即係心肝脾肺腎咁樣虛耗呢到佢真係靜落嚟呢佢未必搵到佢個心目中有返啲質素嘅女人咪唯有北上囉、啊。好、 oh, okay. 多啊， 差唔多嘛， 系啦，好多啦，同埋我见有啲咧，上面大陆有啲女人咧，可以真系可以嫁一个男人大自己18年，18、19、20年都冇问题。佢咪揾嗰啲，但系嗰人落嚟冇脑嘅，即系揾你过桥咯，佢咪成日有呢啲嘢发生咯。所以如果一个系真系有智慧嘅男人，就唔会系去净系睇个女人嘅下巴下面咯。即系我觉得要睇埋下面成个整体去睇一个女人，同埋你系。讲真，如果真系个女人，即系大家都咁讲啦。如果女人真系有翻上下好嘅，神早已经名花有主啦。几时会走出嚟坐喺嗰个电台嗰度？啲 cam 对住晒咁样嚟问你腰润问题啊！你又要走去好似啲嗰雀仔咧，嗰啲昆虫求偶要喺度跳段舞啊！啊，一系就两只有角嘅嘢磅，嗰啲山羊啊，嗰啲麝香牛撞到头破血流。一系啲海狗啊、海马、海狮啊嗰啲咧，即系嗰啲海狗啊咬到啲人咧流晒血啦，跟住咧就净系海嗰啲一個男一隻雌雄性就可以嚼曬全部雌性啊咁樣，因為啲獅子打走曬嗰啲靈長類動物啊，咬死曬啲 BB 啊，又揾第二個生過。 冇上集講咯，佢話啲就係上集，如果大家有聽就係喺度講緊話啊，點解啲女人中意啲男人有錢，其實同動物一樣嘅咋獅子老虎都係啦，求偶嘅時候佢 最強嗰個嘛， 係啊，一定係揾最強嗰、那個，就算佢最強嗰個打贏咗之後，森林之王獅子咁樣啦，可能佢係有好多個好多隻乸跟住佢嘅，但係永遠都只係得一個係有老婆咯。係 啊， 係啊，就係咁樣樣咯。 其實我又覺得唔一定揾太強嘅男人。 嗯， 我可能我就不嬲，我由細到大考試我都考中間嘅，考試考 升係嘛？ 係啦，考試考中間嘅，即係我人咧就譬如一班人有28人，我考13、14嗰啲人，即係我不嬲都係中層嘅人。 即係比上不足，比 下有餘。就算我做嘢都係我都係中層嘅，我就覺得咧。女人咧應該要放開少少嗰個 standard。講真，個個阿媽都叫啲仔考第一，咁第二、第三、第四邊個考啊？係咪先？ 喺你最好嘅得一個啫。 其實我覺得咧，就最好嗰個咧，自己條命未必真係承受到嘅、啊。我覺得有時有啲人咧，你應該睇翻，譬如嗰個男仔中中地。喂，你而家睇呢刻係中中地啫，人哋會有發展噶嘛。 啊、 你呢一刻佢第一啫，咁佢會跌，佢會撲街噶嘛。啱啱先？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一個女人嗱，我咧就比較 即係強啲嘅我自己個人。咁咧，我就覺得如果我係一個女人，如果男人中中挺挺，嗱佢唔去偷唔去搶，唔嫖唔賭，佢又唔幫襯藥材鋪嘅，咁我覺得佢一個男人，如果佢係即係佢係可造之才，或者佢係可塑性好高嘅，咁點解你唔去？即係當然你唔好做女人，唔好話我試圖去改變一個男人。即係男人就最雜嘅呢樣嘅，你唔好試圖去改變佢，但你覺得呢個男人都係可以，你喺側邊鼓勵佢啊，大家可以一齊去進退啊，或者一齊去行條更好嘅路，點解唔大家一齊去啊？即係你個都話揀第一，揀最靚仔個咩？邊有咁多最靚仔俾你揀啊？ 但我自己咁睇咧，即係講翻個節目咧，我自己睇完就我自己睇完個節目，其實我反而覺得呢個節目係即係啱啱咪做啦，話係影響咗香港嘅男仔。其實我反而覺得佢係俾咗個壞嘅影響俾香港嘅女仔，即係嗰啲女仔即係上去揀嘅女明星，可能有啲真係唔係幾靚嘅，或者喺變咗喺。啲即係電視機側邊嘅觀眾就覺得，哇！這個女仔這個明星都係女神啊，咁我咪好索好醒，即係佢哋都會有啲咁嘅時候，即係佢哋講啲嘢咧又係好又好刻薄啊，又好臭串啊，又好盛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反而佢俾咗個壞印象，尤其是你而家可能大緊十零歲嗰啲女仔咧，睇完之後，哇！呢一紮都係女神嘅話，咁我咪天仙。 其實我覺得有樣嘢咧，可能個編導咧，即係嗱，我唔識嗰邊啊，我覺得可能個編導係俾咗一個信息。去教育啲人就係話，男人你唔好諗住女神唔會邀你，唔會整啲邀心邀肺嘅俾你。總之逢係女人咧，都係有攻擊力嘅。即係同埋咧，女神咧唔係嗰啲個塊面好膠，好似一個帽咧，啜嘣啜嘣咁一啤出嚟啊，36、24、36啊，個個 D 級嗰啲叫女神，係啦，又話俾佢聽，我哋叫女神啫。其實我可以叫嗰班女人做膠女都得噶，即係個名嚟啫嘛。 但係問題調翻轉，你如果你話當今日呢個節目係四個男仔擺喺度，然之後揾啲女仔上去，即係又好似選美啊、求偶啊、成啊嗰啲，又俾啲苦團啊投訴到暈噶咯。 係啦， 但係而家反而冇乜團體同。男人發聲咯， 係啦，你睇下港男你咪知咯，即係譬如可能早一兩年港男嘅時候，就係話嗰班男嘅選手著住條三角孖煙通啊，行埋去嗰邊觀眾裁判啊，即係佢又係觀眾又係裁判投票啊嘛，行埋去嗰度又濕曬身啊，淋曬水啊，咁哇嗰班女人如狼似虎咁樣，又去摸啊，爭在未塞，即係又想摸又成咁，爭在未塞啲錢落佢條底褲度。你試下調翻轉啦，如果你話選港姐嘅時候要嗰班佳麗啊咁樣行， 法例問題咯，呢啲咪就係、是。 系咪先？你真系俾人屌到你傻噶！ 但你明喎、啊，你明一明下嗰班女人喺屋企得唔到啊嘛？你有冇揾个老公啊？你着件恤衫我喷水啊！你我问你，即系我而家喺个大气电波问啲人，你屌你两公婆有冇得闲喺屋企玩迪立啊？冇啊嘛，系我玩个人体寿司我认啫。屌你有冇同你男朋友玩个迪立玩个冰火啊？屌你问你阿妈，你翻去问嗰啲50年代出世嗰女人，屌有冇同个老公玩过？屌啊！喺张床度执多咗条毛，挛挛地都问个老公喺边度嚟啦！妖，因你冇啊嘛，你屋企冇啊嘛，咪觉得珍贵咯。 所以我觉得好唔公平啊！即系我自己咁睇咧，我会觉得啊，男人其实都几惨啊！喺呢个所谓男女平等嘅年代，其实系冇平等嘅。 你有冇玩过迪立啊？冇啦。有冇人玩过其他高难度？有冇玩过啲高难度动作啊？点 为之高难度先？ 有冇塞过嘢啊？冇塞过嘢咧。 塞咩啊？鸡蛋春卷， 讲波嗰啲啊。 即系成日有时睇嗰啲暗名爆新闻。 系啊，你冇塞嘢啊？有冇用过第二啲其他辅助工具？冇啊嘛！屌你哋，你翻去即系问下你，根本你明明传统啲男人就系老婆就系老婆。老婆会搵个可乐樽去塞下个老婆啊？唔会啊嘛，个老婆唔屌柒你。我喺出面有，我出面我点解要上去东莞咧？ 东莞 就 白 白色啊嘛，屌我搵个可乐樽啊，唔好搵我求其搵个啤酒樽塞佢，佢都叽叽叽仲嘅。哎呀，系快乐啊，快啲啊，快啲！屌你就系冇啊嘛，你香港你会唔会无端端屌你搵个男朋友？喂，阿 David 着件恤衫，我喷水，冇啊嘛，咪尖叫咯、啊！ 其实系玩得开心系嘛？ 唔系啊，而家你明唔明啊？ 咁其实系啲男人唔会咁样同个女仔玩啦，净系因为而家香港嘅女仔系即系对呢件事太保守。 唔系，其实咧，因为好多离婚个案咧，系讲因为个女人咧年纪大咗，尤其是有细蚊仔之后咧，女人就会有一个妈妈嗰个尊严喺度，就唔肯同个老公玩呢啲 SM 啊呢啲嘢。咁调翻转，男人咧就觉得老婆就系老婆，老婆就屋企嗰个身份，佢嘅 status 就系老婆。咁我无啦啦做咩攞个啤酒出去质佢啫？ 哦，其实。啊！ 其實我覺得有一集我哋可以揾一集咧，即係講下呢個 topic 喎。點解即係啲男女性即係喺性方面咧，點解會有咁 所以有性治療咧？ 係啦，有 conflict 咁樣啦，即係好多嘢係男人出去同啲出面嘅女人玩得，係啦，反而同屋企嗰個咧又唔玩得咁樣。係啊，其實有冇嘢可以解決到，或者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大家都可以玩得開心啲？我哋下一集再講啦，好唔好啊？